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披尘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最新嘅消息咧，系今日清晨啊，系凌晨天未光嘅时候，分别咧喺赤柱、石壁同埋咧呢个罗湖惩教所咧47人案初选案嘅被告咧四个无猛症啊。郭家麒医生啊、范国威啊，同埋另外一位乜谭文豪咧，就分别系最早获释。咁啊，佢哋获释咧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形式咧，都系相当之奇怪。首先咧，好多释囚咧都系日头咧系行出监狱嘅。咁佢哋呢四个咧就系用七人车，分别咧系由呢啲惩教嘅监狱咧系由里边嗰度驶出嚟。咁有报道话咧，呢四架车咧系国安处方面咧系安排，同埋咧四架车咧就完全系密封啊，系咧黑布帘。到底是不是国安处指定要这样安排呢，定是家属自己要求是这样呢？这个这样情形，释放的情形呢，都是跟以前是很不同的。 我尝试回答一下。当然如果他们可能跟警方里面都有些默契，出到来未必会即刻会讲些什么说话。但是官方特区政府连这个画面都不想有。因为通过他们走出来的时候，任何一个姿态啊、挥手啊、握拳啊，甚至个神情嘅嗰种坚毅啊，任何一幅画面咧，都可能会上到国际嘅媒体大肆报道。所以其实咧个原因好简单嘅啫，就系佢哋唔容许，亦都唔俾佢哋经历咗呢个咁嘅监禁之后咧，行出嚟以一个英雄式或者以一个咧即系坚毅不屈嘅态度咧去回应啊呢几年嘅刑期，因为咧。呢个系特区政府唔乐于见到，亦都唔想俾国际媒体有任何呢啲搏咪啊，或者呢种影片啊疯传嘅机会，所以就通过咧就即系深夜私家车黑布帘去送佢哋唔知去咩地方，之后可能有个中转地方咧，先至俾佢哋安排翻屋企。我相信佢哋嘅人身自由咧，唔会因为呢个监禁而结束，而会继续终身。如果佢哋喺香港嘅话吓，咁所以咧，如果佢哋真系咧可以嘅话咧，我觉得。别无他选，一定要离开香港。否则的话，就算他们以后在香港的生活，我相信和监禁的分别也都会不大，因为一定会有长期的警方监控或者跟踪，以后还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罪名罗列。这 些是假设而已，你不可以假设他走出来那个表情一定是充满英雄式或者是挥拳，一个呢囚犯在里面呢是经历长期的监禁，行出来可以是神情呆滞，可以是目无表情，或者可以是很颓丧。如果他是很颓丧呢，个画面被市民看到呢，是对于特区的当局来讲反而有一个阻吓力，是吧？你看看温度呢傻傻昂昂啦。或者你不可以假设他一出到来呢就好像昂山素姬这样，哇举挥拳啊，是吧？或者呢举起这个 V 字手势啊，是吧？好像范国威这样呢，他去到屋企之后，那些香港的另一个传媒记者呢，在他屋企他行入他的屋苑啊，那时已经天光了。是那段路呢先至尾随呢去访问范国威。咁我哋睇到呢范国威呢第一个最先露面呢，佢并冇呢举起 V 字手势，亦都冇以英雄式嘅姿态呢係行出嚟，冇昂首挺胸，而係呢係相当走避记者嘅镜头。咁既然係咁，点解呢一句访问唔可以喺赤柱皇马角度，又或者佢所行出嚟嘅係咪石壁呀，係果决马路嗰处呢係俾佢得到係100%嘅自由，係同香港另一记者咁讲呢，係咪可以由佢嘅屋企人呢係搵架车或者搵个 Uber 接佢㗎喎。嗱，我问嘅呢个呢係一个好细微嘅技术问题，好多人呢或者会忽略。但里面呢是不是有一个法律的意义呢，是我不知道。这些呢请一些呢是精通法律的专家是去解一解答。到底那一决的路程是怎样计和怎样定义。即但我现在问的技术上，你不要理他出来的姿态是什么先。 系嘛？技术上如果叫获释嘅话咧，就佢应该系有权嗰只脚行出嚟。我睇戏都睇得多啦，睇嗰啲犯罪片啊，啊以前嗰啲咁嘅警匪片啊，第一幕啊，系嘛？西片又好，啊香港片又好，都有出现过啲演员啊或者剧中人行出嚟，然后咧。啊！嗰、那个里边个惩教处里边有一个习俗啊！嗱，记住啊，一路向前望啊，唔好拧转头睇啊，系嘛？啊，呢啲咧系佢哋嘅以前嗰啲即系香港啊，嗰啲色仇嘅习俗嚟噶嘛，系嘛？即系如果你话惊向后一望咧，就惊大家利是将来仲有机会翻翻嚟啊！呢啲画面我哋以前喺电影啊睇过噶，点解而家唔系咁嘅咧？系嘛？啊，呢个咧就系冇打破咗个惯例。如果你话香港唔系，佢哋呢啲唔系政治犯，而系刑事犯，因为呢个法官啊，有一个姓杜嘅女法官系驳斥啊，呢个其中一名叫黎智英啊，嗰、那个喺法庭嗰度话佢自称系政治犯，于是咧就个法官驳斥唔系，呢啲系刑事犯。如果系刑事犯，就应该按照刑事犯一向嘅惯例啊，系嗰个获释个程序应该系咁系嘛，系嘛？当然咧，好少嗰啲色囚咧系行出嚟收拾世缘，因为佢出到嚟，佢应该着翻以前啲衫啊嘛，仲会选择搭小巴嘅，系好少嘅，系咪啊？但系咧，技术上嚟讲咧，叫色囚嗰个色字，叫获释嗰个获释，系由边一分钟边一秒开始计，佢应该有佢个自由，系咪？嗱，呢个就系跟住点咧，就唔知啦。跟住点啊？唔知啊，佢哋会啊，啲人又话释囚啊、更新啊，吓应该咧，拥抱或者咧叫容纳啊一啲释囚重返社会啊。嗱，如果你咁样嘅话，你头先讲一连串嗰啲假设咧，佢哋个重返社会啊，仲有冇顺唔顺利咧？ 当然， 可唔可以重返咧？嗱，而家重返咧就系社会咧，系佢个人权嚟噶。因为佢哋无论真有罪定系假有罪都好啦，我当你系真有罪，佢已经咧系就4年3个月啊，那个服刑咧就已经系受到应有嘅法律嘅惩处，跟住佢哋自由人系咪？ 嗱，陶生，你讲紧系一个以前普通法嘅香港，或者享有人权自由嘅香港，但系而家时移世易，大家心知肚明。嗱，不如我比较一下2019年一个杀人犯陈同佳出狱嘅情况，当时。是日光日白啊！行出嚟嘅时候咧，被安排 scripted 嘅画面，除咗惩教处人员咧喺度护送或者簇拥之外，仲有当时啊圣公会嘅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就行出嚟，傍住阿陈同佳，直情咧当佢系一个名人咁样啊！面对记者嘅提问，俾机会陈同佳咧鞠躬，大家睇下画面啊！一个杀人犯，一个普通嘅年轻人。虽然佢嘅罪名喺香港服刑唔系杀人，但系系伪造文书同埋洗黑钱之类嘅罪名出狱，系一个好轻度嘅出狱。行出嚟嘅时候咧，都受到呢种咁尊贵嘅安排啊，同埋咧面对传媒有机会去讲说话，仲向做咗个公关，就系向潘晓颖咧嘅屋企人咧道歉鞠躬。嗱，我对比呢种情况，嗰几位今日被释放咗4位47人案嘅，有冇？可以同一个杀人犯同等嘅待遇呢？有冇机会可以同记者讲几句说话呢？有冇呢啲咁嘅显赫嘅头面人物，例如管浩明神父啊之类嘅级数行出嚟去傍住佢哋呢？当然系冇啦。咁你一比之下，即系话其实佢哋几位嘅罪名系比杀人更加严重，亦都呢享用唔到陈同佳同等嘅级数嘅待遇啊，陶生。 另外一宗呢就系控毒一时嘅1974年。喺12月，跑马地著名嘅纸盒藏尸案里边咧，一名咧系被指系犯咗谋杀罪。啊，呢个咧人犯叫做欧阳炳强啊。咁啊，当时咧佢嗰个被控啊，同埋个过程咧就充满呢个争议啦，系嘛？但系咧跟住啊，佢咧就虽然被判死刑，但后来咧系被特赦。特赦完咗咧，就跟住咧就系判咗佢改判咧系终身监禁。佢入狱28年之后咧，就获准有条件释放，就喺2002年咧系假释出狱。嗱，当然咧，欧阳炳强嗰阵时叫有条件释放，因为佢系判处嘅终身监禁。终身监禁咧就应该咧就一世喺嗰度咧里边服刑嘅，就咧 2002年假释出狱嘅时候咧，我哋睇睇呢张图片，就系咧睇到佢好似我头先讲啦，着一身嘅便服格仔恤衫，就系由赤柱监狱嘅大门咧系步行出嚟，而出边咧亦都有记者咧系即刻抱住佢咧系采访。当然第一句咧就系问阿欧阳先生啊，你到底有冇杀人？咁跟住欧阳炳强众所周知咧，就系咧反口咧就话咧系佢冇杀过人咧，佢系冤枉系嘛？但系你睇睇个画面啊，佢系咧行出赤柱，喺嗰个赤柱嗰条出边啊，嗰条都未到皇马角，系皇马角度啊，都未到啊出边啊，啊嗰个转弯位咧就已经咧系同记者讲说话啦。嗱呢个咧就系叫有条件获释。嗱何况咧而家呢47人咧？是4年2个月咧，系一日都冇少，系完全服刑完毕，系冇咧，系假扣减三分之一，系咪？咁佢服刑完毕出到嚟，点解会揾一架车？系喺密封嘅状态之下，唔知车去边？呢个系咪佢哋自己呢4个人啊？佢哋自己嘅要求系嘛？嗱，我问呢个问题啊，因为咧特区方面。法官又好，官方又好，一向都是否认系呢啲国安处的案件咧，就唔系政治检控，而系咧系刑事。既然是刑事，就即系普通刑事，就同其他案件一样。嗱，点解佢哋得唔到欧阳炳强嗰种待遇？我行出嚟先。嗱，如果系嘅话，又算唔算获释先？获释啊，啊！释放啊！啊，嗰个定义到底系乜嘢先？嗱，呢个开埠以来未曾发生过啊，第一次系咪啊？除非佢哋自己 request， 嗱呢个唔知系嘛？就算系佢哋自己 request， 我都觉得有少少嘅质疑，就系你哋想出去，唔想见到记者，都应该由家属啊，系你哋自己咧，系去搵架车咧，系去即系载佢出嚟，系嘛？咁啊，或者呢个咧？是合乎法例的是吧，但我觉得很出奇的是吧，屌你4个同事是4架车在不同的地方一起这样出来呢。好啦，这个第二就是他们这4个人跟住是否能够履行正常的工作。例如谭文豪先生是一位技师，在他呢入狱之前呢是服务是某大航空公司的。嗱，咁佢而家出咗嚟之后，啊，你话更新啊嘛，释囚可以融入社会啊嘛，培养一个机师系一个好专业同埋好艰辛嘅过程。谭文豪咧又唔系十冤九仇，又唔系杀人放火，啊，佢系因为咧呢个47人按初选，佢系热心咧系想做翻议员，啊，或者佢想知道有冇机会做翻议员。咁佢本来雇佣嘅航空公司系咪应该请翻佢先？而家咧嗰啲机师啊嗰啲咁嘅流失系咁严重，系咪？同埋咧，值得咧系观察嘅就系，如果唔得嘅话，或者如果谭前议员觉得唔想留喺香港，翻返去澳洲，啊，佢而家仲后生啊，系咪？咁啊喺世界上其他西方国家嘅航空公司，例如 Qantas 啊，澳洲噶，例如英航啊，咁系咪应该请翻佢？仲净系话？啊！你已经生疏咗啦，嗰4年对唔住啦，跟住就失业咧，系嘛？嗱，呢啲咧就都系考验啊，平时啊，好多嗰啲咩公民教育啊，系嘛？要对于释放嘅囚犯咧，系应该俾机会佢更新自身啊，啊，唔好咧系有歧视啊等等。嗱，所以呢4个人出嚟之后，佢哋嘅动向如何？我谂咧吓，国际啊，同埋香港啊，都会有好多人关注。 我退100步， 如果你认为， 我当呢4位全部咧家属都同意咁样安排，或者佢哋真系唔想见记者，因为嚟紧咧仲有同呢4位刑期相近嘅徐子健啦，同埋监禁多1个月冇保释嘅其他案件在身嘅岑子杰、李家达、谭海邦、黄百宇呢5位人士将会出狱。咁如果个安排都系一样，即系巧合地呢9个都系安排喺深夜。七人车黑布帘送走的，咁一定是官方的安排，而不是他哋自身的意愿。因为冇可能9个人咧都唔想见记者，同埋家属咧系唔想去接佢哋嘅。而其实事实上，大家亦都会知道， 他们未来的生活在香港将会和监禁是没有分别。所以好像你说谭文豪的例子，如果他继续持有这个机师的牌照，但可以海阔天空去其他地方继续他的专业或者服务社会。而其他的人士以用回以往的例子，譬如刚刚的社工谭秀雄的情况，即使暴动罪脱罪一路上诉，一定要你入狱为止。而47人案这个刑期，其实已经很多亲中爱国阵营的人呢觉得这班人的刑期太短了，他疑得他们咬牙切齿将他们囚禁终身。所以跟着会不会有其他的罪名接踵而来呢？你估不到的，可能是一些即 你想象不到的控罪啊，或者是扣留他们的护照啊，令到他们不能够再离开。所以这四位我希望他们尽快离开。而另外其他的任何获释人士呢，勿存侥幸之心。因为你刚才所讲的正常的香港的人权啊、社会的价值啊、甚至传媒的报道啊，将会不再一样。而且相信在这样的监禁环境之下，再家属受到其他的这些压力呢，他们就算有说话都不敢出声，亦都不会敢见记者讲说话，因为担心呢跟着下来的后果。所以现在呢，这四位希望他们出到来之后呢，能够深思熟虑啦，不要再有一种叫做比较乐观的情况。因为相信他们呢现在在狱中或者是出了来之后呢，比我们更加清楚他们遭遇到的压力是什么咯。 咁我谂咧，如果你假设佢话啊，出咗嚟之后快啲走啊，唔好留低喺呢度啊，咁样咧，咁我谂系一种感性嘅建议。但系咧，我一路都讲咧，系嗰个技术啊、理性嘅问题、法律技术嘅问题。即系如果你出咗嚟，应该好似可以欧阳炳强咁样嘅待遇啊，可以接受记者访问。记者问啊嘛，欧阳炳强你有冇冤枉啊？欧阳炳强话佢觉得自己冤枉，系咪嗱？佢系一个杀人犯。系嘛？咁喺技术上呢四个色筹或者跟住出嚟嘅嗰啲咧，应该得到一个叫欧阳炳强待遇都得啩？系咪嗱？冇可能话唔可以接受记者访问，因为呢个记者接受记者访问系基本人权嚟嘅。啊，佢讲咗啲乜嘢，然后记者嗰啲报纸登咗出嚟之后，你如果话违反嗰啲咩系咪其他嘅法律咧？咁嗰阵时告边个咧？就告嗰、那个。报纸啊，嗰、那个督印人啊，总编辑啫嘛，应该都未必应该告翻嗰个受访问嗰、那个话系咪啊？话照香港普通法嘅嚟讲，诽谤啊等等系咪啊？所以咧，而家你不宜作出个太多嘅感性嘅假设，话好走啊，好走啦、啊、咁样，我就唔系咁睇，我就认为如果你话真系香港行紧普通法，系冇任何政治罪犯嘅话。呢四个色筹同埋其他嗰四十几人啊，将来陆续出嚟，就应该同以往一百几十年嘅色筹，佢哋放出嚟、释放出嚟嗰形式、时间同埋待遇，应该完全相同。至于佢出咗嚟之后系咪另行犯案啊？好似嗰啲咁嘅刑事案，佢系又去杀人又去打劫咧？你嗰阵时再拉佢。再檢控，而唔係話啊，佢出到嚟之後唔可以見記者，唔可以喺公眾場合出現，唔可以咧係得到咧另外嘅僱用。咁呢個咁嘅氣氛同埋呢個生態，同埋你頭先種種嘅假設，係嘛？啊，咁係咪已經啊係説明咗而家香港係一個唔同嘅地方咧？你而家你要特區成個社會，你要證明啊！话香港冇唔同啊，咪而家又另一方面啊，亲中爱国嗰啲口口声声政府话冇唔同啊，咪同以前一样啊嘛。你向投资者讲话香港其实同以前一样，只不过咧多咗个国安法啊，国安法啲咧唔服嘅被告唔系政治犯，所以咧佢哋嘅待遇吓，同埋咧香港咧系同以前 business as usual。咁应该系咁咯，系咪啊？ 多谢你理性分析啦，可能我头先真系太过感性啦，太过激动啦，啊冇谂到一个实际嘅情况咧，可能同我想象嘅唔同啦。不过我都系借用你一句，希望我错啦，啊希望我今次错晒啦。 咁呢个 佢哋留喺香港可以继续佢哋嘅专业同埋享有呢个色筹同等嘅待遇啊！我唔系要求佢哋有咩更高待遇，我只系要求同色筹同等嘅待遇，或者比较陈同佳低一级嘅待遇，我都希望佢哋拥有咯。 呢个系对全香港，唔系话净系特区政府，系全香港个雇主

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